展现当年的豪气。 不中用着番简谱，你可否对 遇上困惑风雨，世事变迁时，当我想明知，加添他人姓氏，难受我也要知，相恋的大意义，尽情如弄我。

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冬天，我遇见最后一片树叶，冬天里最后一片树叶，安静的等待着春天。抬起头，我看着他。